the Miami Heat Dancers. Ho, 我係藍天雪地嘅阿 Kit， 祝各位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希望大家都 keep 住一個熱火嘅心，迎接每個暖粒粒嘅假期啦。 I love this game。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翻嚟我哋第二节天，我想天南地北啊，蓝天雪地咁样。哇，呢把声系何阿谦嘅啫，咁样。 喂，佢扮声真系有一手喎，真系。 但系佢识唔识扮阿 Kobe 啊嗰啲声嘅？ 佢我唔知 啊， 真系。 咁，又同啲篮球有关先讲。第二节咧翻嚟咧就主题啦，又集中。即系第三次啦 ，OK， 阿 Kobe 嘅都系关于 Kobe， 即系上嗰两集高高兴兴地 就 讲 佢 期待佢嘅 复出前，因为复出嘅表现， 跟住咧就收 lift 啦， 跟住而家又讲 Kobe 又声出啦。 即系呢一集嘅主题咧，我已经谂好咗啦，就叫做即系摆喺 po 咗出嚟咧，就会系Kobe 复出 and 收 lift。 咁佢又唔係收呢期啊，佢有一箱六个礼拜啫。 唔係啊，但係个问题係你对你嗰队嘅影响好大事嚟㗎嘛，你点样操得返呢？你上次即係伤咗咁耐，你出返嚟諗住都唔係諗住交代啲咩成绩嘅，睇下你嘩好真係好铁血，出嚟嘅时候都係有几分进账啦，都即係你话唔係话好似以前咁样嘩劲到片你三十几啊四十几啊咁样，冇嗰支歌仔唱啦。但系个问题系，起码我哋见到个热血先啦。但系而家你右伤嘅时候，咁出翻嚟又会变成点呢？即系我哋会好担心一样嘢嘅，就会好似阿 Grant Hill 咁样变成玻璃脚。咁你话点算咧？系咪先？即系一代球王又系。 其实你睇即系。你是属于唔睇好嗰啲啊，应该系。 我唔系唔睇好，而系悲观咯。即系我会觉得，即系我系好期待佢出嚟嘅时候，NBA 更精彩，咬分咬得好紧要，就唔想譬如话有啲波系完全系你出乎意料地话100-70嗰啲，即系我唔想睇到有呢啲咁嘅嘢咯。 嗱咁 OK 啦，伤咗呢次伤咩咧就？大家即係好在啊，唔係傷，即係唔係再傷翻個跟左腳嘅跟腱問題。如果係咧，我諗就真係好恐怖啊！呢個消息咁啊，傷左膝嘅，佢話左手邊有少骨折咁樣啦。 膝頭哥 係啊，膝頭哥左手邊有啲骨折嘅，咁亦都冇傷到韌帶啊嗰啲嘢。 冇。 就蘇花就話六個星期後出翻嚟，咁但係咧就話以前咧，譬如阿 Ben Roy 啊、阿姚明都傷過嗰啲位㗎，咁都要成十個禮拜先出得嚟，六個禮拜咁會唔會係太過即係太樂觀咁樣？咁其實講講好似頭先。圣诞有场波啊，对曼联咁啊，当然就出唔到啦。600+买场即系入去睇就冇 Kobe 嘅波，咁即 系立邦咯。 大家又已经估咗七成都输啦，咁样吓唔知波系完嘅，唔知啊。咁但系喂，你一排个牌面就输咗，最惨系咩咧？其实即系就算系一踢啊咁样咧，系好。嗰陣時都一早係將阿 Kobe 同阿 Bun 擺埋一齊，佢哋要對抗啊！但係唔知我感覺係咧，自從嗰個廣告出咗之後咧，嚇嗰年都仲有嘅，但係跟住咧，佢哋嘅對碰啊，就硬係唔係好精彩，或者有一個傷咗啊，或者點啊？咁當然唔關佢牌子事，只不過話今次聖誕嗰場打唔到啦，最弊咧，因為佢傷六個禮拜啊嘛，咁。其实佢另一场咧系一月头噶，就系调翻转啦，就去作客即系热火啦 ，L A， 咁都系出唔到嘅 ，Kobe， 即系佢两个咯就冇缘分咧，就系呢季就对抗啦。 仲有一个有趣嘅嘢嘅就系话。圣诞节佢嗰对咁嘅特别版咧，系冇着过嘅个问题。 啊，今日讲好多嘢，佢哋原来即系，唉，呢咁呢个对喺商业价值先啦，我话啲牌子真系头痛啦吓。 系啊。 咁啊，但系都系因为波衫头先我讲啦，佢卖得好过做卖得好嘅噃。咁啊 ，anyway 呢个唔系当然我哋唔系想 focus 嘅地方啊。好，伤六个礼拜一伤，咁啊 Kobe 咧已经 Twitter 写住系 broken。Not beaten 就话我只系伤，即系伤咗个脚啫，裂咗啫， 我唔系被打低，我会一定会，即系佢已经讲明，我会再嚟过，我再起翻身。咁、嗯、啊，当然啦，即系 Kobe 嘅决心吓，同、啊、一个热血，咁啊冇人会能够去质疑佢嘅。 但系我都好想同佢讲翻句咯，即系如果譬如话伤得咁严重嘅，倒即系你有伤过嘅时候，倒不如操翻 fit 佢，即系肯定系完全根治晒你脚部嘅所有问题，咁样先出再出嚟咯。 我谂两样嘢嘅，其实咧就 因为你见到佢咧讲本身咧姚明嗰啲咧十个礼拜，但系佢咧六个礼拜咧，其实系好牙烟嘅，你明白啊？ 系啊，所以头先六个礼拜咪话喂会唔会乐观咗少少啊咁样咯？同埋出嚟咧睇翻报道啦，阿迪安东尼咧都话佢操练嘅时候咧，我谂佢会。即系嗰阵时，可能就住只左脚，佢两只脚咧系一定会有少少唔 balance 啊。嗰个可能右脚系会操得紧紧啲，或者肌肉好啲。咁变咗左脚，佢可能即系就住咗啊。之前就住咗咧，你又而家一出嚟，虽则打六场比赛啫。即系我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唔错嘅，我唔系好啱嘅。佢六场比赛咧唔系打得少噶。我因为先前我哋讲话，喂，其实出嚟会唔会？以一个十五分钟为一个目标， 即是后备咁样 吓，喂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啊，但系唔系，其实第一场出嚟已经廿四嘅嘞噃，跟住都系廿几次，即系除咗有一场啦，一开波话已经追唔到嗰啲，已经都系要打廿三四分钟噶啦，上一场咧都打咗成三十分钟嘅，咁我觉得打嘅时间系多一滞嘅。是多咗嘅，咁呢个究竟即系可能系 Kobe 觉得自己打得啦，或者系点？因为上一场咧， 咁样咯。 上一场咧，冇记错系对 Denver 啊呢、這个对住阿 Tony Allen 俾阿 Mark 整亲脚嘅，咁佢伤即系跌低咗，我感觉脚唔舒服，出咗场， 系 后屘都入翻嚟嘅，仲射咗个三分添，嗰场赢波啦，咁、啊。后尾翻即系完咗场波咧，先发觉原来只脚濑嘢吓。咁、啊、其实佢自己嚟讲，我相信呢、這个伤势你话喂六个礼拜会唔会出得翻嚟？我觉得唔奇，一啲都唔奇。咁、但系你话出翻嚟之后，学你话斋啦，系咪已经好唔掂当咧？咁呢、這个事发生咗一样啦。咁啊，阿纳邦嘢即刻话喺 Twitter 写晒。我等你翻嚟吓，你掂嘅。咁其他好多球星都话，佢实翻到嚟嘅，冇问题嘅。咁样咁，但系呢啲老实讲啊，之前咁样讲就即系佢休息咗八个月，大家话好多鼓励咁 OK 啊。喺佢自己嘅即系 Kobe 后屘接受访问，佢冇气馁嘅，即系哇惨又伤， 即系唔会怨天尤人嘅。 系啊，因为佢上一次伤咗咧，其实佢初头都话好。frustrated 咁啊，哇！究竟点解会咁样啊？系咪我已经唔掂咧？咁对于 Kobe 自己咧，其实佢觉得 OK， 因为佢唔系佢落咗场啦，打呢六场咧，感觉嗰、那个之前嗰个跟腱嘅问题咧，其实已经系解决咗啊，佢觉得冇问题。而呢次，譬如系有啲骨折啊， 都唔系同一个部位啦， 唔系同一个部位，同埋呢啲咧，即系喺佢哋嘅角度系唔好彩啊！又或者其实伤到呢啲咁嘅部位咧，亦都好平常啊。咁啊，变咗佢唔当系一回咩事啦。好啊，咁当然佢自己啊一定会系咁样啦。咁另外其他人哋点睇咧？阿迪安东尼咧就会觉得系好事嚟嘅。我觉得迪安东尼系开心啊，因为跟住咧 ，LA 咧连赢咗两场，系啦，连赢咗两场波。咁啊，佢话哦，其实都好嘅，因为佢出翻嚟咧，一定会再劲啲咁。呢啲好门面啦，啲说话。咁佢个 咁要做嘅 系啊系啊。咁个 trainer 咧，其实咧都讲话哦，其实都好嘅。咁啊，可能咧会喺之前觉得喂，佢可能试过晒跟腱啦，喂觉得原来哦，佢嘅脚系可以食翻啲力咯。咁会唔会就翻住某啲之前未可能 train up 到嘅肌肉啦，又或者系啲部位啊，可以再练翻强啲咧，咁就唔好即系嗰阵时啱啱出嚟，可能好集中右脚嘅嗰啲力系，咁啊会唔会哦俾多啲时间去休息翻，咁出翻嚟会更加好咧，咁呢个就正面啲嘅睇法啦。咁老实讲，你问我同埋大家咁样讲咧，我真系冇得估噶。你估唔到究竟佢之後隻腳點？咁但係唔好嘅即係有啲嗰啲球評啦，估負面啲嘅就好似阿巴克利咁樣啦。 佢好赞成咧。其实阿 Kobe 不如呢季你唔好打啦，嗱、嗯、你不如休息吧啦，因为佢讲得都冇即系冇话错晒啊。咁有两样嘢啦，佢话其实 Kobe 就今年第十八季啦， 系 啊，咁但系你知佢 LA 差唔多年年啦都入 playoff 噶嘛，即系差啲好似上年咁，喂差啲嘅就第一轮出咗去啦。咁、嗯、但系其实呢个情况喺过去。咁呢有阿 Kobe 啦喺度嘅球季咧，我都冇乜印象係即係佢第一個 round 就俾人翻咗出去，或者我俾人直數四比零咁掃出去啊。咁以阿 Kobe 打嘅咧嘅場數啊，如果作為當球季打咧，佢打 playoff 咧，其實係已經打多咗比普通嘅其他球員咧係打多二點七個 season 噶啦。 哇！ 啊、即係話其實佢而家打嘅場數咧。唔係普通十八個球季，係即係其實係差唔多 二十至廿一個 球季㗎啦。咁同樣地，佢上陣嘅時間其實咧有邊個佢係史上而家 history 第五名嘅，即係排第五嘅出場時間啦。咁啊，知喺佢前面嘅有邊個咧？第一位係扎巴，第二個咧係阿馬龍， 嗯 啊，第三次新 K， 第四位係張伯倫㗎啦。咁第五位佢啦，當然佢唔係想佢講明啊，我唔係想追呢啲記錄啊。呢啲記錄當然對於一個球員嚟講，即係佢攞過五屆冠軍嘅咧，唔係一個問題嘅，亦都唔會去追嘅。但係以佢已經係去到咧，即係頭五位啊，嗰、那個嗰、那個出場時間咧，即係機器都會壞啦。 係啊， 佢開始有問題嘅時候，我相信唔會淨係得一部分開始有問題啊嘛。 係 咁啊， 錯。 所以阿巴奇就其實就講，喂，你出嚟同唔出嚟，其實 L A 咧對波咧係唔會有好大唔同嘅。 嗯， 反正你出嚟，唔係一個以前嘅高比啊。佢阿巴奇覺得，喂，你出嚟咧，其實會係咩咧？會係 Jordan， 你都係 Jordan， 但係 Jordan 喺呢個巫師隊嘅時候嗰個 Jordan， 即係你話，哦，佢可能有一場，喂，佢都可以攞好多分噶。但系咧，真系间唔中一场咯，又或者其实佢落场再唔系以前嗰个角色咯，已经做唔翻啦。咁你喺唔喺度？对波系咪好大影响咧？又兼且其实阿迪安东尼咧，我觉得心里面都已经有一套啊，有一套嘢喺里面。一冇阿 Kobe 点打？因为呢两场波佢今日赢咗木狼队啦， 系 木狼队唔渣噶， 嗯 啊，所以即系当然喺西岸咧，其实呢两队咧个实力，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接近啊。咁佢一样赢到啊，同埋咧就佢出翻啲佢要打嘅阵式咧，反而好。同埋其他球员咧见到咧，一冇阿 Kobe 喺度咧， 就好似有啲着灯啦， 系 即系上心多啲咯，即系唔会咁 大胆啲嘅，我觉得即系 冇咁依赖性强 咯，系信心大咗嘅， 即系令最后个靠山冇埋啦，咁就唯有自己打拼尽去打啦，即系每场都落足心机去打啦，专注啲啦。嗱，咁样我咧就讲翻个伤先啦。嗱，如果譬如话咧，即系以一个人伤咗嘅话，譬如话伤跟腱又好，伤总之系只脚啦，腳踭啊咁樣啦，其實咧係好大嘅程度上咧，當佢好緊嗰陣時候咧，即係當佢治療緊好緊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咧就會利用另外一隻腳嚟到行路嘅，即係好自然地，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 啊、 樣咧變咗咧，你傷嗰只腳嗰、那個膝頭哥咧個壓力係減輕咗嘅，係零零舍舍減輕咗嘅，但係咧當你好翻嗰陣時候，知道好翻嗰陣時候咧。其实你嗰一组即系喺个膝头哥个肌肉咧，其实系未 warm up 到，未 build up 到咁快嘅 muscle 去支持啦， 放松咗噶嘛， 放松咗嘅。所以有阵时候咧，譬如话你伤咗，譬如话伤咗个膝头哥，即系你左边嘅膝头哥嘅话咧，咁你行路嗰阵时候咧，就会靠右边嗰只脚嚟到做重心脚啦。咁你咧，当你好翻嗰阵时候咧，好翻个膝头哥嗰阵时候咧，你其实咧你要注意一样嘢咧，就系你伤咗嗰只脚。个脚踭位啦，因为个脚踭位嗰度咧，其实系人体嘅，即系嗰啲铁打师傅咧就会讲话系，即系俾个比喻咧，就系人体嘅避震器嗰一度嚟嘅。如果譬如话你咧，因为你之前太过依赖另外嗰只脚做重心脚，突然间变回翻伤咗嗰只脚好翻之后咧，做翻重心脚嘅话咧，有机会系。突然间伤翻嘅，所以有阵时候咧要小心呢一样嘢咯，各位。 即系所以佢就即系体能教练都话呢个伤咧， 系啦， 对于 Kobe 嚟讲咧， 即係未必係差嘅，因為變咗佢而家有六個禮拜啦，當佢六個禮拜，咁、剩翻咧，如果有六個禮拜之後出到嚟咧，就都唔知改唔改咗嗰個 All Star 嘅，咁但係咧剩翻咧 Season 咧仲有三十幾場，如果佢係以一個健康嘅狀態走翻出嚟，當三十場啦，呢三十場咧足夠佢可以操翻起曬，仲要係一去到 Playoff 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啱啱咧。即係好似而家你由季初你打到差唔多係一月一月到啦，咁啊卅場啦，咁其實係將個球員咧係操翻起嘅，即係啱啱我攤著咗副計嘅可以。 我覺得兩睇咯，佢係樂觀嗰邊睇咯， 樂觀嗰邊睇， 樂觀嗰邊睇咯，係咯。 咁我話當然啦，喂，佢出嚟即係其實啊assume咗兩樣嘢，一佢完全健康，第二佢嗰隊波嘅嗰個時候成績。是可以有機會入到 playoff、如果喂六個禮拜我當六七個禮拜喂呢兩呢可能多零月時間你試下那個得勝率同而家差唔多都係徘徊五十咁樣啦 ,50% 啦喂你試下突然哇落後十場啦你好難追得返。咁呢個時候就變咗好靠隊波兼且隊波呢有幾個球員喂Steve Lashley 唔好你都係唔好預啦起碼佢話又要多四個禮拜。这个 Steve Bray 又是可能要四至六个礼拜咁人系唔够佢啱啱先喺个 DD 嗰度又签咗个球员返嚟啦签返咗一个球员返嚟替补个 point 一位嘅咁嗰个球员唔知点嘅打喺 DD 就算打去晓飞呢都系另一回事啦咁究竟点所以呢呢、这个系一个好大疑问另外其实呢就有人会讲话比如 Kobe 就算出返嚟唔好再俾佢咁打啦，就不如佢即係起碼呢一季啊，擺佢做一個替補啦，就跟住咧就再不如 focus 啲去做一個重組啊，對波重組，因為 咧一個方法嚟嘅。 LA 下年其實佢係有嗰個選秀權嘅喺 first round 嗰度，咁不如喂會唔會即係唔好強求，而試下對波，如果喂唔得嘅唔好搏啦，亦都俾阿 Kobe 咧有一個好好嘅。休息嘅时间吓，喘息一下呢季，等我哋不如试下可唔可以抽一个好啲嘅人翻嚟去帮佢手，咁而下一季健健康康出嚟打，搏埋临尾嗰两年，咁话又或者喂，佢中间其实而家唔知啊，之前咪话阿卡素都可能会吹嘅，咁呢两场阿卡素打翻好啲，阿迪安东尼都赞佢，哦，佢呢两场即结咗啦，咁样，咁。冇人知啊！都话我头先讲啊，今季而家之前一路吹风嗰啲吹咧，就真系可能吹嘅咋，到最尾究竟砰一声爆啲咩出嚟，冇人知嘅。有冇钱？哇！又可能搵到个球星翻嚟咧，唔知。所以其实喺对于 L A 嚟讲，而家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啊。咁啊，迪安东尼点都会集中而家手头班球员，喂，掹住五十啦。掹住五十啦嚇，睇再等之後，究竟睇下，我諗喺二月前會唔會有一啲大嘅 trade 啊，或者 Kobe 個狀態點樣啦，個狀況點樣啦，去再睇個情況，的而且確佢都即係而家即係點啊，人浮於事啊，唔話都揸唔到主意係點樣咯。 哦，咁啊係嘅，有陣時候有啲嘢要樣樣嘢都係要等個自己個身體嗰只腳好翻先講啦，係咪先？即係而家。样样嘢都系言之尚早，个转会市场又未删，系咪先？可能突然间又嘭一声，即系搵到一粒新星出嚟咁样刮。 咁另外啲抽水友，抽水友梗系啦，几个礼拜前先签张肥约，跟住就哇，原来你系跛完又跛嘅咁样。咁究竟喂喺个商业角度，啲人话。L.V. 系咪蠢咗啊？都话你未出嚟就睇定啲先签啦，张约咁样。 我就觉得未必系咯。咁佢讲又不妨冇道理。即系如果你以商业嘅角度嚟讲，梗系睇定啲先签，梗系最好噶啦，永远都系啱啱先，梗系最抵买咁样啦吓。但系个问题系，你睇翻阿 Kobe 唔系想伤嘅，佢真系想搏嘅，想去同个孭起成队湖人去同你。入去 pay off 啊，打好每一场波嘅咁样嘅，咁嘅时候我又唔觉得系佢即系你嘲笑，即系啲人去嘲笑 抽水啊， 抽下水啊，话 系啊，张肥约啊，跟住咪透咯。即系我觉得就咁样就好缺德咯，咁就即系唔公平咯。 抽水友本身就缺德嘅， 唔系咁有啲系靓抽嘅，咁又冇乜所谓。呢个系算靓嘅。我都成日抽人水，真系讲真，即系言语上咁样抽人哋水，我都成日有，但系唔系完全缺德嘅，睇下有冇靓抽咯，系咪先？ 咁系，即系呢个好明显唔系一个靓抽啊，因为同埋 因为人哋系真系伤咗嘛，即系如果人哋伤嘅时候， 你唔好落井下石啦，咁样。 而且人哋个主将嚟嘅。冇晒其他人噶咯。 啱啱我睇翻段报道咧，就系嗰阵时呢个咪福布斯嘅一啲即系商业报道嚟嘅。其实咧，大家唔好担心 L A 咧呢笔钱咧系蚀啦。你头先听到啦，即系 Kobe 件衫伤咗，成日都卖得很好好噶嘛。咁啲飞你话六百几蚊啊，去到圣诞节。只要其实 Kobe 咧系我唔好好似即系点讲啊 ，Brandon Roy 嗰啲啦，喂打到。季尾话唔掂咯，原来我出唔翻嚟啦。只要唔系咁嘅情况，佢仲系 keep 住，可能你头先一个廿分嘅球员啦，攞廿分嘅一个 Kobe 啦，我谂，佢对于 LA 嗰个叫助力咧系唔会弱嘅，亦都唔会即系喺嗰个NBA 嘅地位咧。佢唔会哇大幅话落变咗个卒仔啊咁样， 士气都唔同啦。 佢喺度上一场啦，对呢个英队咧， 系 话说完咗，即系场波之后啊，吓佢哋再操啦。咁咧佢系即系你见到个 Kobe 咧，系真系好有 heart 嘅。佢捉咗其中一个队友啦，阿 Nick Young 啦，就去睇带啊，去睇咗两粒钟啊，去教佢咧，同埋去研究翻咧，因为阿 Nick Young 而家喺队波里面咧。佢基本上佢出嚟系俾到队波好多能量同埋得分嘅， 系 佢孭咗好多，基本上其实佢差唔多孭咗原先阿 Kobe 要做嗰啲嘢啦， 系 咁阿 Kobe 系睇到嘅，亦都知道自己其实要靠呢班后生仔嘅，咁捉咗佢去睇带，话同佢研究人哋点防守佢，应该点样去改善佢进攻，讲。呢、這个如果我作为一个即系新人啦，或者阿尼亚咁样，其实我觉得真系见到佢嘅即系个热心喺度，同埋有个大哥喂大佬，即系喂 教你、啊， 佢肯教我，其实咧喂即系睇好我、啊， 塞钱入你袋、 啊啊，即系睇好我、啊，即系觉得我掂，同埋即系觉得我有 potential， 佢先走埋嚟，即系塞钱落我袋啦。咁同埋喂，以阿 Kobe 喂大佬，佢肯去做呢样嘢，以前一路都去即系。quit 阿 Kobe 都话佢唔系一个好 leader， 成日都闹球员，或者点点点，咁但系你见啊，喂，其实卡素佢嘅表现，或者系同阿迪安东尼有少少拗撬，阿 Kobe 都喺呢啲事咧俾一啲好 fair comment， 喂，呢啲好小事啫，球队实有咁啦，阿卡素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球员啦，咁你见到啲新人佢会好肯去帮佢哋去教佢哋啦，咁。at least 啦，佢一日喺呢队波啦，我谂LA 嘅球迷啊，咁对于Kobe 嘅 fans 啊，都唔会感觉失望嘅。就算佢表现未必去攀翻到以前咁，因为佢嘅 skill set， 佢喺场上嘅我谂个头脑啊，同埋而家开始你见到佢亦都想去有啲领导队波嘅一个想法。咁我觉得。佢之后嗰个路咧系走出嚟啊！佢会同以前我见到佢改变咯，见到佢改变，佢唔系一个去攞三四十分嘅人，但系佢而家开始呢两咁跟住呢季同下嗰两年咧，佢会系对中锋一个leader 啦，会就是、真真正正我觉得见到佢系成为一个真正 leader 咯， 即系一个成全咯，即、就、系、是、有一个开始交棒咯。如果你睇到佢话，譬如话。佢真係去睇碟啊，去分析啊，即係阿高比去教佢啊。其实已经係即係我觉得阿高比已经係意识得到一样嘢，要需要交棒，真係要需要去交棒，自己发觉自己譬如话伤咗呢轮嘅时候，见到有个后生仔咦似似地样喎、哦、可以延续到，即係我唔喺度嘅时候都延续到呢个湖人嘅锐利啊。各方面啊，得分啊，防守啊，咁样嘅时候，喂，我只要点多佢两度嘅时候，咁佢可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嚟嘅，可以帮助湖人再创攻锋又好，搵到譬如话喺选秀权嗰度帮佢搵到个拍档嘅时候，佢可以 我就算 off 咗都好，都可以大放异彩、哦，即系一个成全咯。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一个好重要嘅传奇人物嘅时候，系唔单止系令到嗰个团队更上一层楼，而系有一个成全，系交棒俾另外一个，其实都好重要咯。 呢件事对于 Kobe 嚟讲咧，伤咗个脚咧，可能对于佢。即係叫做之後啦，一路仲有兩年波打啦，成個 NBA 嘅生涯咧，反而更加圓滿啊，有機會係嚇。咁呢、個都係睇到自己做法啦。咁啊，我自己嘅即係喺呢件事嘅 comment 啊，我唔會諗佢出嚟之後點或者點樣向，但我偏向好嗰邊啦，即係抽唔抽水嗰啲唔講啦。即係佢唔係翻翻，即係佢唔係翻翻以前嘅 Kobe 都好啦。我諗我就十足。去支持佢去出嚟，去将队波带好佢咯。咁今个礼拜嘅专题就系呢个啦。其实冇啊，今日即系又冷冷清清咁，其实圣诞杯应该好多人嘅啊， 应该食下火鸡啊， 应该食下火鸡啊，开下香槟嘅。而家得我同你啊，两支公喺度系咁吹，嗰两条仔真系翻嚟一定要请我哋食饭。少少。帶翻上個禮拜一個兩粒花生，其實呢兩粒花生炒咗好多次，我都唔想再講。不過我又想攆埋落去、一路講開，就係、是、一咧就係阿佐敦咧，咪話有咗一個老婆，驗咗出嚟咧，啊勁喎、啊！即係呢啲就真係叫做咩咧？老而離堅啊！一 Q 一 即係唔好太難度。佢咧就話驗出嚟咧係一對媽嚟嘅，媽女好似。 哇！ 犀利啊！ 千金喎、 啊，系啊，千金， 两嚿千金， 妈女哦，好嘢啊！仲即系五廿岁人生出嚟，仲要生对妈嘅。 咁 其 实讲真一样嘢，都唔单止系佢嘅个老婆， 当然啦， 老婆好嘢嘅，应该有咁嘅 DNA 啊 ，OK 啦，咁样。另外咧，你老友啊，洛文咧，咪又话即系走去嗰边北韩嘅，而家咧一月咧，一月咧。我谂佢未必搞得成咯，因为佢好似咧揾人到去咧，因为佢一路都强调话要揾啲 NBA， 即系过咗以往嘅 NBA 球员噶嘛，就冇乜人想去打，又惊危险，又惊翻唔到嚟，咁咧、一月咧就未必搞得成。 喂，大佬，嗰度讲到犬缺咁犀利嘅时候，即系大家即系听众留意一下北韩啲新闻咯，即系又犬缺又剩嘅时候咧，咁嗰啲球员本身，喂，我退咗役。都好，你唔好整劑咁大鑊嘅嘢啊，啱唔啱先？軍即係嘅，即係點啊？錢又未必賺得到，明星又未必賺得到嘅時候，我仲要同你攞去搏喎、啊，大哥。 唔係作為一個美國球員走過去咧，我覺得即係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啊，個身份有少少尷尬係嘛？ 我就唔會咁諗，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在自身嘅角度嚟講咧，喂，我都退休咯。 咪搞啦，咪搞唔多啦，咁啊， 系咪真系要我临老过唔到世咧？咁样真系好危险咯。 咁啊，今日劲啊！我哋呢一节做咗几耐啊？又 哦，呢、這个节啊，27分钟啦。 大佬真系交足货啊，一掉仔。咁啊， 大佬，我哋做功课做得好辛苦噶，系咪先？又突然间系咪咁见到希望阿 Kit 就 有我哋呢队 LA Lakers 啊，而家伤晒啲人走晒，得翻两条仔， 即系 最老嗰个喺度。 阿 Kit 就早日康复啦，系咯。 阿谦就应该伤风 感冒啫， 都希望佢唔好因为 Pisa 啊表现有少少滑落唔开心啦吓。 唔会，阿谦呢啲即系好多嘢捞噶嘛，系咪先？即系嚟呢度系第一样嘢，可能第二样又有嘢捞咧，系咪先？你睇下呢轮。成日喺 Roseau 嗰度，喺个巴士嗰度见到佢一啲人， 但系 大家咧去阿谦嗰本 Facebook 嗰度睇一睇，佢有啲佢啲朋友，佢啲 fans，OK 影咗张相，话我见到你啊，咁样，哇，几型啦，系咪先？成日喺 Roseau 见到佢，而家 loop 住个 开始唔系开声，我出样啦，开始。 梗系啦，人哋上电视节目噶啦，系咪先？ 有料到啊， 有噶呢个。 咁啊，下个礼拜唔好讲下，一阵第三节啦，仲有呢个阿仙道斌最后一节嘅访问。 系啦，冇错。 咁咧，下个礼拜翻嚟咧，就一定会倾下圣诞嗰几场波啦。 系。 咁同埋咧，睇下而家我哋 嚟緊咧就聯絡緊，但係就未做啊嗰個訪問，就開始會揾到啲咧本地嘅球員啦、籃球員啦， 即係遲啲再公布啦呢啲。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希望咧開始，即係雖然我哋唔叻啊，但係都試下啦，同大家講下本地波啦。 其實本地波係值得支持嘅，咁你諗下啦，我哋呢度唔係美國。我哋嘅主要嘅，我哋嘅主即系点样讲啊？我哋嘅 主流运动 系啦，主流运动又好，系足球、篮球嚟嘅都系。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嘅政府真系 support 咗我哋几多咧？即系 support 咗篮球几多啦 ？support 咗足球几多咧？ 咁啊， 足球大球场竟然系一个呢、這个咁嘅泥浆缩角都够胆死嘅。 记住听我哋今节咧，阿仙道斌，我哋都有讲。即系本地嘅运动嘅问题嘅咧，咁样 悲哀啊，真系。 咁啊，记住听啦。咁下个礼拜 再呼吁多一次，我哋个篮球抽奖嗰度，个 NBA 篮球嗰个抽奖啊。 咁啊，记住你上我哋 fan page 睇啦，我哋将问题同埋资料摆咗喺嗰度。 系啦， 希望大家有个圣诞快乐啦。 抽到嘅时候咪吓打多两场波咯，出年。 我都好想打波，听日约打波先，就唔好讲笑。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 OK， 拜拜。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Oh, what fun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酒感一样咁 hot。